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七章，阿布斯·邓布利多的遗嘱，第十九集。 罗恩耳朵通红，赫敏显得忐忑不安。哈利真想对着他们把门砰地关上，可是刚才门一打开，仿佛有一股冷风刮进屋来，使他那辉煌的瞬间像肥皂泡一样爆裂了。与金妮断绝关系，尽量疏远金妮的种种理由，似乎跟着罗恩一起钻进屋来，使所有忘怀一切的幸福都消失了。他看着金妮想说几句话，其实并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但是金妮已经把身子转过去了。哈利心想，这次他大概终于忍不住哭了。当着罗恩的面，他没有任何办法安慰他。 待会见， 他说，便跟着罗恩和赫敏走出了卧室。罗恩大步走下楼梯，穿过仍然拥挤的厨房走进院子，哈利一路尾随着他，赫敏小跑着跟在他们后面，神色惊慌。刚来到新捡过的草坪的僻静处，罗恩就转身朝哈利发难了。 你把他给甩了，现在又想干什么？勾引他？ 我没有勾引他， 哈利说。这时赫敏也赶了上来。 罗恩， 罗恩举起一只手让他闭嘴。 当初你提出一刀两断，他心都碎了。 我也是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终止，我也不想那么做。 是啊， 可是现在你跟他勾勾搭搭，又让他重新燃起希望。 他不是傻瓜，他知道这不可能，他并不指望我们最后结婚。或者， 哈利说着，脑海里浮现出一副逼真的画面，金妮一袭白衣，嫁给一个面目不清不招人喜欢的高个子陌生男子。在这一瞬间，他仿佛被击中了，金妮的未来自由自在，无牵无挂，而他的前面除了伏地魔什么也没有。 如果你一逮住机会就跟他调情， 再也不会了， 哈利生硬地说。天空蔚蓝无云，他却似乎觉得太阳被乌云遮住了。 满意了吗？ 罗恩看上去又是愤恨又有点局促不安，他把身子前后摇晃了一会儿说， 好吧，那就好吧。 在这天剩下来的时间里，金妮没有再找机会跟哈利单独在一起，从他的神情举止上也看不出他们曾在他房间里有过超越礼貌的交谈。不过查理的到来给了哈利些许安慰。维斯莱夫人逼着查理坐在椅子上，气势汹汹地举起魔杖，大声说要给他好好剪头发。哈利在一旁看着，忘记了自己的烦恼。查理、卢平、唐克斯和海格还没到来之前，哈利的生日宴就把陋居厨房挤得快要爆炸了。于是大家就在花园里拼了几张桌子，弗雷德和乔治用魔法变出一大批紫色的灯笼，悬挂在客人们的头顶上，灯笼上闪着耀眼醒目的数字17。多亏维斯莱夫人的精心照料，乔治的伤口已变得光滑平整，但哈利还是不习惯他脑袋侧面那个黑乎乎的洞口，尽管双胞胎兄弟拿他开了许多玩笑。赫敏从他的魔杖顶上喷出紫色和金色的横幅，很有艺术性地悬挂在树上和灌木丛上。 真好， 罗恩看着赫敏最后一挥魔杖，把沙果树的树叶变成了金色，不禁赞叹道： 你在这方面真有品味。 谢谢你，罗恩， 赫敏说，显得既高兴又有点困惑。哈利转过身暗自发笑，他有一种奇怪的想法，等他有时间浏览那本迷倒女巫的12个制胜法宝，准会发现有一章是专门讲如何奉承人的。他碰到了金妮的目光，对他报以微笑，却突然想起自己对罗恩的承诺， 便赶紧跟德拉库尔先生聊起天来。 让开，让开！ 维斯莱夫人用唱歌般的语调说着，走进了花园的门。一个沙滩球那么大的金色飞贼在他面前漂浮。几分钟后，哈利才意识到那是他的生日蛋糕。维斯莱夫人用魔杖让蛋糕悬在半空，而不是冒险端着它走过坑洼不平的地面。蛋糕终于落到桌子中央，哈利说道： 真是太棒了，维斯莱夫人。 哦，没什么，亲爱的。 维斯莱夫人慈爱地说。罗恩在他身后朝哈利竖起两个大拇指，用口型说： 好样的。 七点钟，客人们都来了。弗雷德和乔治站在小路尽头迎候，把他们领进屋子。海格为了表示重视，穿上了他最好的那件毛茸茸的褐色西服，难看极了。卢平跟哈利握手时虽然面带微笑，但哈利却觉得他似乎很不高兴。这可真奇怪，他身边的唐克斯看上去简直光彩照人。 生日快乐，哈利。 唐克斯说着紧紧地搂抱了他一下。 十七了，是不？ 海格一边从弗雷德手里接过小桶那么大的一杯酒，一边说： 六年前的今天我们俩相见，哈利，你还记得吗？ 有点印象。 哈利笑嘻嘻地抬头看着他说： 你是不是撞烂了大门，给了达利一条猪尾巴，还对我说我是个巫师？ 具体细节我记不清了。 海格咯咯笑着。 怎么样啊，罗恩、赫敏？ 挺好的。 赫敏说。 你呢？ 哦，还行，忙着呢。我们有了几只刚生下来的独角兽，等你们回去了我让你们看。 哈利躲避着罗恩和赫敏的目光。海格在他的口袋里翻找着什么。 给哈利，想不出送你什么好，后来我想起了这个。 他掏出一个有点毛茸茸的拉绳小袋子，袋子上拴着一根长长的带子，显然是为了挂在脖子上的。 驴皮的，不管把什么东西藏在里面，只有主人自己才拿得出来，挺稀罕的这玩意儿。 海格，太谢谢了。 没什么。 海格挥了挥垃圾桶盖那么大的手。 哟，查理来了，我一向喜欢他。喂，查理！ 查理一边走过来，一边无可奈何地摸着自己新剪的短得惨不忍睹的头发。他个子比罗恩矮，体格粗壮，肌肉结实的胳膊上满是灼伤和挠伤的痕迹。 你好，海格，一切都好吧？ 早就想给你写信，诺伯怎么样了？ 诺伯？ 查理笑了起来。 那条挪威脊背龙，我们现在叫它诺贝塔了。 什么？诺伯是个姑娘？ 是啊。 查理说。 怎么能看出来呢？ 赫敏问。 抹的要凶恶得多。 查理说。他扭头看看，压低了声音。 真希望爸爸赶紧回来，妈妈开始烦躁了。 他们都朝维斯莱夫人望去，只见他一边打起精神跟德拉库尔夫人说话，一边不住地朝大门口张望。过了片刻，他对着花园大声说： 我想我们最好别等亚瑟了，现在就开始吧，他准是有事耽搁了。哦！ 大家同时看到一道光掠过院子，窜到桌上，变成了一只明亮的银色幼鼠。他后腿直立，用维斯莱先生的声音说话了： 魔法部部长和我一起来了。 守护神突然不见了踪影，芙蓉一家人惊愕地盯着他消失的地方。 我们不应该在这儿。 卢平立刻说道。 哈利，抱歉了，我下次再解释。 他抓住唐克斯的手腕把他拉走，他们跑到栅栏前翻过去不见了。维斯莱夫人一脸迷惑。 部长？可是为什么？我不明白。 没有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了。一秒钟后，维斯莱先生在大门口突然出现，身边跟着鲁弗斯·斯克林杰。他那头花白浓密的长发使人一眼就能认出来。刚到的两个人大步穿过院子，朝花园和点着灯笼的桌子走来。桌旁的每个人都默默无语，看着他们一步步走近。斯克林杰走到灯笼的亮光里，哈利发现他比他们上次见面时苍老了许多，消瘦憔悴，神色严峻。 抱歉，打扰了。 斯克林杰一瘸一拐地走到桌旁停下，说道： 而且我发现，我擅自闯入了一个晚会。 他的目光在巨大的飞贼蛋糕上停留了片刻。 祝你长命百岁。 谢谢。 哈利说。 我想和你单独谈谈。 斯克林杰继续说。 还有罗恩·维斯莱先生和赫敏·格兰杰小姐。 我们？ 罗恩说，声音里透着惊讶。 叫我们干嘛？ 等我们找到更隐蔽的地方，我会告诉你们的。 斯克林杰说。 有这样的地方吗？ 他问维斯莱先生。 有，当然有。 维斯莱先生说，显得有点紧张。 客厅不就可以吗？ 你在前面走。 斯克林杰对罗恩说， 亚瑟，你就不用陪着我们了。 同罗恩和赫敏站起来的时候，哈利看见维斯莱先生和维斯莱夫人交换了一个不安的眼神。三个人一声不吭地向房子里走去。哈利知道另外两个人心里的想法和他一样，斯克林杰肯定不知从哪儿得知他们三个打算从霍格沃茨退学了。